火车上的人不是很多，因为该回乡的都已经回去了，不回去的也准备着年后的工作生活。他们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，虽然有暖气，但是不知道哪个旅客把窗户打开了，车厢里一阵阵冷风刮过。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站着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铁路客运管理员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，或许这条路他看了很多次吧。安宗心里这么思量着，也歪着脖子看窗户外面的风景。眼前的景色从高楼大厦渐渐蜕变为一排排的水稻田地，因为冬天，很多地方还有浅浅的积雪，暖棚上覆盖的塑料帐子被风吹起，猛地一看就像飘荡的白烟。安宗是倒着车行的方向坐的，看了一段时间就有些眩晕，一根根的电缆杆子快速地从眼前划过，看多了发觉特别吃力。白毅用保暖杯泡了一壶茶，自己喝了一口，然后递给安宗，他们将就着吃汉堡当午饭。其实安宗包里还带着些过年没吃完的年货，因为不想一下子都吃完，所以也没拿出来。虽然他们坐的是快车，但还是需要十几个小时，也就是说半夜才能到目的地。这时候车厢外面已经是一片漆黑，只有远处几点农家灯火让他们感觉火车还在铁轨上，而不是在一个不可琢磨的空间中漂移。安宗撑着脑袋看着眼前的黑暗，除了眼睛眨巴两下，身体其他部位保持着僵硬状态。白毅又给他一杯茶，白雾顿时把窗户蒙上一小块模糊，透过雾气看窗户外面，像是在看一个不存在的虚幻世界。湘西其实是一块很大的地区，素有湘、鄂、渝、黔、咽喉之称。湖北、重庆、贵州在解放前有很多地方是属于湘西的范围，少数民族主要还是以苗族和土家族为主，所以也称为苗疆地域。潮湿的地带让那里多是虫蛇，奶奶曾经告诉过安宗，解放后那里还有少数蛊毒草鬼婆和赶尸的手艺人，这两个行业可谓诡异万分，神秘莫测，都有各自独门的规矩。比如蛊毒婆子只收女子，并且要此女子有蛊避下，要求极其苛刻，赶尸匠也要求颇多，一般来讲最小的必须不低于16岁，身高1米7以上，同时还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条件，相貌要长得丑，越丑越好，而且他们不许娶老婆。湘西是古代重要商道的必经之地，茶马古道中的滇、川二道都有经过湘西的境域，所以是一个古代商人贩茶行商的重要交通枢纽。那里山路崎岖，道路十分难走，虽说行商不如坐骨，但大大的利润总是让很多商人走这条危机重重的商道，也为此丢掉了性命。于是便有了帮助那些客死异乡的人落叶归根，将他们的尸体运回老家的行当。白毅看了看手表，对安宗说， 差不多到了。 说罢便从包裹里取出一个小锦囊塞给他， 那块地方多邪祟，你放在身上以防万一。这里面的粉末是混了雄黄的朱砂，对那些蛊毒和蛇毒有避除的作用。 安宗捏了捏小袋子，感觉和以前端午节家里买的药包香囊差不多，闻一下还有些淡淡的药香气。安宗把它贴身藏在衣服里，坐在隔壁的一个老头看过来，他一身土家族打扮，身上还有股浓重的怪味，非常冲鼻子。他笑着插嘴道， 小伙子还会配这样的辟谷粉，不容易啊，看来你和蛊术有些渊源。 白毅浅浅地笑了笑， 大爷也是行家。 老头看上去还不是很老，说话的声音很干涩，像是一个坏了的鼓风机，眼角的皱纹都延伸到太阳穴后头了， 脸色红得像猪肝。他赞许地说， 小伙子好眼力，难得有人把我这臭老头子当行家，不过你这些东西还不够防那些黑蛊。我这里有几样东西，就送你们些，算是缘分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从帆布包里捞出两张黄色的纸头。白毅一看，眼神多了一份敬佩，立刻说道， 原来是位起脚的大行家，失敬失敬。 他哈哈一笑，然后白毅和安宗双手接过黄色的纸头，上面用红色的颜料画着奇怪的图案，字不像字，画不像画。白毅把纸头塞进口袋，然后说， 师父难道去走喜神？ 老人眼神柔和下来，感觉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极其普通的老大爷。他摇了摇头说， 我是去看我儿子，他在大城市里读书，我去看看他。 看来师父已经金盆洗手了，也好，安享晚年。 老人家貌似很欣赏白毅，和他谈了一些关于湘西的奇闻趣事后，他们才知道这个老头在解放初期是湘西赶尸这一行的头人。因为想要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，于是早早的金盆洗手，找了个愿意和他过日子的婆姨。只要赶尸匠一结婚，就不能再从事这个行当，否则就会出事，坏了行里的规矩。三人说着说着，货车终于到了站点，他们和老头道别，准备起身下车。估计是坐的时间长了，安宗猛地一起身，突然一条大腿抽筋，呲牙咧嘴地扶着白毅。白毅看安宗这样，苦笑道， 你就这点出息，坐个长途就成这副德行了。 老大爷看他们这样，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，然后和他们挥手道别。安宗一边疼地甩着腿，一边挥手道别，嘴里还对白毅抱怨。当安宗感觉腿好点了，就甩掉他的手，拿起行李包一拐一拐地往门口移动。因为安宗那滑稽的走姿，那个一直面无表情的列车员终于从僵硬的嘴角挤出了一丝笑容。走到月台才发现，车站是一个十分潮湿的环境，周围有浓雾，雾里飘来一股奇怪的味道，算不上霉味，却也不好闻，掺和在冷风里有些呛人。远处月台检票的地方闪烁着昏暗的橘黄色灯光，在灯光下隐约可以看见两个人影子，除此之外看不清楚更远的东西了。月台上没有人，只有他们两个人处在风里。安宗对白毅说， 是不是你亲戚来接我们了？ 白毅摇摇头，他也不确定是不是，于是他们只好背着行李往检票处走。到了才发现，那两个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两块假人的广告牌。除了亭子里的一个值班检票员外，没有其他人在。两个招牌被风吹得摇摇晃晃，远处一看跟真人似的。检票员不太高兴地接过车票，撕掉一块就把票根还给他们，然后歪头裹在军大衣里继续睡觉。 估计是我们前面打扰了他的美梦。 走出火车站，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，还是没有人来接他们。白毅拿出手机打电话过去，也没有人接。安宗有些不知所措，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一切都很陌生。白毅看了看天色，神色有些焦急。 不能耽搁，要不我们自己去那里吧，也就是一个小寨子。 哎，你认识路不？这大半夜的。 差不多认识，走吧，应该不会出错的。 白毅眯着眼睛看了看远处，安宗瞅了他两眼，又看看四周，也只有点点头让他先带路。幸好这里的气温不是很低，而且走路走的都感觉有些出汗了。